究竟乜嘢系潜意识？人有冇灵魂噶？社会上咁多奇形怪状嘅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系咪有得解释嘅咧？啲人话已经系科学同埋灵性结合嘅时代，心理学家又点样睇啊？我系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入面话俾你哋知。 嗱，咁今日张德江访讲就头先啱啱就喺礼宾府食完饭，就翻咗去呢、這个君悦酒店啦，咁样 系。 咁咧就全程咧都係處於一個叫做戒嚴狀態。 嗯。 咁上次李克強嚟就已經係嘅啦，我覺得今次就更進一步啊，都索性啊，就將呢個從來模糊不定嘅所謂核心保安區咧，就有咁大擴咁大。其實我覺得就不如就成個香港都劃為咗核心保安區咪仲好， 或者成個香港係戒嚴區咯。 咁咪大家都唔使出街啊，細路就唔使翻學，係咪？橫掂紅雨又要翻學噶啦，佢哋。 係咯。咁啊，不如咩啦？索性係即係公眾假期。嗰啲距離呢幾日， 其實大陸都係咁噶啦。佢哋以前嗰啲咩尼克遜訪華嗰啲，咪整啲 KFC 假嘢嚟噶嘛，全部都係，即係嗰啲賣生果啲生果又係假，賣生果啲小販又係假，嗰啲街道嗰啲人又係假噶嘛，全部都係老諗嚟噶嘛。咁不如就我覺得索性就叫阿霞姨整隊人去幫幫拖，就扮市民。咁嚟第一就個個都有曬登記曬身份證，就唔會出事啦。係，係嘛？咁就真正市民啊，大家唔係放假咯。 係 呢啲共產黨最興嘅做假呢啲咁嘅嘢。 係係係係。同埋佢而家嗰個示威區係 set 咗喺嗰個地院出邊嗰、那個嗰塊空地嗰度噶嘛？即係 地方法院 係啦 ，District Court。 我係咪喺海關大樓嗰度？ 係啦，海關大樓嗰度咯，即係咧，咪有條罅咁樣可以行開嗰度嘅，即係君悦，跟住一條罅，跟住就 哇大佬嗰度，你 而家喺嗰度啊， 航拍機都去唔到，話俾你聽。 係啊， 我懷疑隨時飛虎隊準備定一啲神槍手嚟打飛機添啊。 係， 肯定係啊，係啊，見到邊啲有航拍機升過就射佢落嚟噶咯，估 係有 sniper 㗎喺度應該。 嗱，呢個就大家都好多網民咧就比對起咧，即係呢個英女王訪港。就係、是、以前啊，係 喎， 咁咧就 愛民村啊嘛，應該 係愛民村參觀，咁咧就我上網睇嗰啲相咧，就係、是、除咗有呢個麥理浩港督，跟住佢之外咧，其實嗰個鐵馬後邊嗰啲細路著住背心踢拖嗰啲細路咧，其實都好近嘅，係直情係即係如果啊有恐怖襲擊嘅話咧，係炸得死佢哋， 係 好近嘅咋，即係差唔多係大約我諗係20个身位到10个身位咁上下嘅。 還是就會話呢啲係萬二嘅所謂，呢啲全部都係臨記咯。 以前我記得老江嗰陣時咧，其實都係近嘅，近距離嘅，即係同啲市民接觸嗰陣時。咁、好多時候你今時今日望翻轉頭咧，嗱雖然呢個法輪功就不斷追殺呢個江澤民啦，全球公審佢啦，但係你臨望翻轉頭，相對江澤民嘅年代咧、共產黨係比較有自信心嘅，同埋嗰啲嘢冇咁。冇咁咩噶，即係冇咁老土都咁緊要。 係， 即係而家唔係話佢哋個 presentation 到唔老土啊。而家係個 protocol 咧係嚴格到一個地步係咩咧？係差唔多當咗香港係一個叫做類似新疆烏魯木齊， 係 同埋西藏拉薩咁嘅城市。 即係反對勢力嘅集中。 係啦，咁所以咧就等於佢哋要入去烏魯木齊訪問嗰陣時候，就烏魯木齊戒嚴三日咁咯。 係， 係啊。咁你諗下香港人？如果你是香港人是你的敵人，那我們香港人下一步鼓吹一種獨立意識，這是必然的，我覺得是。 你當我敵人，我就是變敵人給你看。 坦白說，我不相信香港人在這些問題裡面會去做些什麼出來去攻擊這個張德江，我覺得這麼多年其實都不會有這些出現。最多是什麼呢？最多就係只不過就喺示威區嗰度嗌下口號，舉下 banner 俾你睇到嘅， 係咯，掛馬。 係咪？你而家結果去到個地步係咩咧？係要 make sure 佢睇唔到啊嘛。係去到咁喎，而家係咁示咩威啫？你記唔記得諗翻轉頭1997年點解李明葵要播呢個大聲交響樂？ 係貝多芬。 貝多芬 第9交響樂。 因為個示威區好近啊嘛。 係 江澤民聽得到噶嘛？係 咁都文明啲啊，就 係咯，佢咪諗，佢咪要諗計咯，所以佢咪要諗計咯，就係要用呢個背呢個播呢個交響樂嚟氹呢把聲。我記得以前我去採訪呢個金紫荊廣場嘅升旗儀式十一，個示威區喺邊度咧？就喺灣仔碼頭嗱，佢一條斜路一上去啦。 係啊， 咁咧呢邊就是灣仔碼頭，個示威區喺呢邊嘅，係好近嘅，所有嗰啲人嗰啲車入去咧都會經過。因為點解嗰陣時要咁畫呢？正正就是你要示威啊嘛， 你要俾人俾嗰個人睇到，係 要俾你個對象見到。當然你話係佢人身安全好，你唔可以即係突然間去襲擊佢啊等等。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咧，已經完全係冇人再去堅持呢樣嘢，大家已經習以為常。係示威區畫到冇雷公咁遠就啱嘅，係正常嘅，係咪？我都話牛點解要走去整個無人機咧，就係、是、咁簡單嘅啫嘛。因為以前阿牛仔仔都去示威㗎啦，十一係係咪佢個大聲公其實係可以曾經啊係可以喺廣場裏邊升旗儀式嗰陣時候聽到阿牛喺度嗌咩？ 係 而家就冇埋 係，所以今日譬如有幾個即係眾志嘅，譬如阿羅冠聰啊嗰啲咁樣突破呢個示威區啦，去啲水馬嗰度咪即刻一行出去 就俾人 就俾人撳低咯， 係啊 幾個啊三四隻腳咁踩住佢塊面啊大佬。 所以我就話，而家你見到呢啲場面咧，你要香港人真係個心啊！所謂佢哋成日講嗰句嘢啦，人心 回歸。 你越係擺出嚟個姿態係咁嘅話咧，你唔嚟好過嚟。 嗯， 坦白講，你嚟一次，大家個心咪嚟一次，真係。 係。 如果唔係嘅話，如果我都話以前，就算喬石嚟，就算由喬石嗰陣時都係人大委員長啦。 嗯。 係嘛？有冇咁嘅情況咧？係冇嘅喎。你話以前。點解老江年代嗰啲領導人嚟李瑞環嚟嗰啲係冇呢啲咁嘅情況？而家你講到自己咁巴閉啦，咁軍力咁強大啦，國家咁強大啦，點解反而仲驚香港人咧？係越嚟越驚喎！而家係 規格每一次比一次多咯 喎，係咪？你見到嘅喎，從來呢啲國家領導人嚟香港訪問，你又唔見到好勇武嗰啲人去示威嘅，係永遠唔會向國家領導人示威噶嘛？佢哋 係喎，係喎， 係咯，咁你有冇驚啫？最勇武嗰啲都唔出嚟咯。你又不用黐膠又不用地磚都冇人刮啊！根本已經係係嘛？佢哋全部都唔出去曬邊嘅咯。係啊，咁剩翻就嚟嚟去都係左膠示威啫，咪就係嗰啲黃浩明啊、吳文遠啊嗰啲啦，即係今日掛 banner 俾人拉嗰啲咯。 阿牛啊嗰啲， 阿牛啊嗰啲咯，其實就係嗰扎啫嘛。再唔係加埋支聯會啊，頂曬籠。 而家多咗啲後生仔啊，仲志啊、羅冠聰啊嗰啲咯。 咪係咯，咁有冇驚啫？係嘛？你最覺得最暴力嗰班都唔出嚟咯。 嗯，掟磚嗰啲都唔喺度。 不是去了見大喇嘛嘛，翻咗嚟好似 翻咗啩？ 哦，即係成日話我要共產黨解散嗰啲點解？我要共產黨呢個滅亡倒台嗰啲點解唔出？ 係咯係咯 其實呢個第三把交椅嚟嘅喎。 係喎， 係咯，正路嚟講 應該要去響。 佢應該全年大 show 添啦，係嘛？既然連小販都咁重要啦，何況呢個第三把交椅 又係喎？ 咁啊，即係宋江下邊就有呢個咩啊？邵初仲有呢個咩啊？邵蓋，仲有呢個林沖，即係呢個林沖嚟咯。我當佢係係嘛，就唔見曬嘅喎。咁做乜啲驚咧？點解係嘛？你佢講到嗰啲港獨啊，嗰啲咩歸英啊，乜都好都冇人出嚟咯，已經係 民族黨嗰啲都唔見佢出嚟喎。 記者會都唔開喎。正路係咪應該喺張德江途中陳情，要求香港獨立啦嘛？其實係係 喎。反正只係一條友開記者會嘅啫，或者一條友出現， 所以我覺得就係呢個唔合理咯。我覺得，即係如果你問我而家呢個咁嘅環境，你話英女王當年遇襲機會仲大，因為有一班老左喺度。 係， 你諗下六七年老左周圍放炸彈噶嘛？ 係。 咁英女王嚟到，我都話我睇翻嗰啲相，嗰啲愛民宣嗰啲僆仔，嗱我唔信佢係老林嚟嘅，因為咧。老諗冇理由咧，就著件白色背心，踢對拖嘅，我覺得。至於民政處都俾件好啲嘅 T 恤佢著嘅。嗰幾條僆仔真係擒住個鐵欄仔喺度同阿英女王打招呼，幾件僆仔。 的確又係。 係啊，就冇乜老諗味嘅，我覺得係。 OK， 好 pure， 好 true 嘅。 係啦，佢身邊嗰幾件就一係就政府官員啊，麥理浩我認得。咁就其他我估就一兩個便衣保鏢就咁咯。 嗯。 咁你唔可以唔怪香港人就係話懷念呢個港英時代嘅喎，真係嗱，唔單止英女王越老越精靈，講嘢越嚟越風趣添啦，歐皇白 bad luck 咁。 佢係話嗰個人 bad luck 啊！你嚇、啊、你嗰陣時係呢、這個即係接待佢哋或者即係 其實嗰個翻譯成為廣東話就好簡單。哇！你要接待一班粉腸啊！唉、哎，呢次你撲街啦咁。 係啊， 其實就係咁嘅，其實係 咁解，係啦。 只不過英國人就虛偽，所以咧就將佢變成係一啲即係好似好幽默嘅英文咁樣。其實即係如果用我哋呢個香港人嘅講法就係咁簡單。係， 哎呀，撲街咯！ 唉，撲曬一街，真係同你慘啊！嗱、啊，你要招呼嗰班蛋散啊！係啊，撲你一街， 嗰班野人嚟咯。 嗱，頭先咧，我哋喺度之前咧喺度講過，其實呢個今琴日咧，係啦、 啊， 就係、是、另外一個重大嘅一件事件嘅一個五十年嘅 五十週年啊， 係啦，五十年嘅一個唔係週 年 嘅，咁咧就係呢個文化大革命五十年。好可惜嘅，我喺電子傳媒裏邊咧係睇唔到咧，有乜嘢嘅有深度嘅討論嘅其實。《蘋果日報》就做得最多的了， 是的，是的。 咁點解呢件事我哋香港人係要去即係去咁多年之後要攞翻出嚟講咧？我覺得香港之所以成為香港，其中一樣嘢好關鍵嘅，就係香港人係反文化大革命，而令到香港係建立咗一種有別於中共嘅一種政治身份，大家不要以為我們的政治身份完全是屬於所謂英治時代的殖民地。大家想回頭，我們講來講去，《明報》為什麼代表香港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的聲音呢？就是當年查良鏞堅持對文革採取一種批判的態度，包括1967年香港左派將文革帶來香港，發動六七暴動，暴徒燒死林斌之後，金融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政府建議他離開香港暫避，但他都留在這裡。你要記住，當時是一個文革能夠在香港傳播，令到香港進入一個暴動，是絕對是有意識地去引入香港的，這個不是反英抗暴，我再說多一次，絕對不是反英抗暴。反英抗暴是什麼階級矛盾、勞工立法，這些是事後工聯會搬龍門。當時只有一件事，就是在這個澳門515事件之後令到葡澳政府屈服，他們就過去組織的人去澳門學習，將這個文革的方式帶過來香港。而文革其中一件事最大最大的特色是什麼？是群眾暴力，不是只是背毛語錄、不是只是走去這個貼大字報這些東西，是群眾暴力，是共產黨縱容群眾，甚至是煽動群眾的仇恨，以及採取暴力方式去攻擊 群眾， 自己群眾。這個就是所謂文化大革命的本質。很多人說，喂，現在沒有毛澤東，沒有這個閉關鎖國，那麼多人出國買 LV， 怎可能再有文化大革命？我覺得錯。文化大革命的元素不是1966年5月16日的那件516通知那么简单，或者毛泽东借红卫兵去夺权那么简单。文革是中国共产党管治中国的手法的集大成， 其实就是挑动这个社会的矛盾，让你们这一派就斗另一派。其实就是梁振英， 其实梁振英所做的方式就是文化大革命管治，或者由1946年开始共产党在他自己控制範圍裏面的管治手法。很簡單，我經常都說暴力在香港來說其實不是我們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就算你說60年代殖民地政府怎樣壓迫都好，或者個社會怎樣不公義都好，其實香港都是一個避風港嘛，因為這件事是相對的，是相對著大陸那種的大饑荒，是4500萬人餓死的，講緊由這個1953年到呢個1966年之間，是4500萬人餓死的。就算你嚟到香港，你在大磡村起間木屋，那些工聯會話香港點衰點衰格，你是相對緊人哋係人食人啊，在上面是食泥啊， 食 樹根啊，食人啊，挖啲屍體出嚟食啊，點咪點會搏老命游水落嚟先？係咪呢個就是很多人罔顧呢個歷史現實，係咁唱衰呢個香港嘅殖民地。如果冇咗呢，如果香港殖民地真係咁衰嘅話，好啦，第二，漫山遍野嘅貧窮階層木屋， 是因為那些是難民來的嘛、 嗯、 如果你管理一個城市是每日每日是幾萬人幾萬人這樣湧入來的、嗯、是嗎？你怎麼處理、啊、你怎麼建那麼多房屋、啊、你怎麼做那麼多社會救濟、啊、那時靠什麼？是靠外國的教會、啊、其實是、 嗯、 就是靠很多歐洲的教會是派啲教會嘅人嚟香港搞教育、搞社會救濟、 嗯、 搞呢個福利、 贈 醫施藥，係嘛？好多人留喺度、嗯，留到佢哋退休、嗯、五六十歲。我自己讀嘅小學就係比利時嘅修會，係、 嗯、 天主教嘅一個比利時嘅修女，係嚟喺曬治區裏邊做小學嘅校長，係、 嗯、 改變咗我哋一生。所以我就話呢個香港人本身對呢段歷史，如果你採取一個視而不見嘅態度咧。其實我都係好恐怖，因為嗰個製造一個仇恨，製造群眾之間嘅暴力，然後再煽動呢種仇恨演變成為互相攻擊呢個手法，係可以再出現、再出現嘅， 係 可以不斷咁出現。 事實上亦都出現緊啦，即係梁振英嘅，即係將佢發揮到淋漓盡致啦。 梁振英對香港嘅破壞其實唔係從來都唔係起幾多層樓啊，港人港地咩奶粉呢啲咁嘅嘢，而係佢將一種共產黨管治裏面最劣質的東西帶來香港，這件事是甚至遠衰於這個殖民地政府、 嗯、 殖民地政府你說嚴刑峻法是甚麼呢？你不挑戰他的權威他不會動你，他不會發動一班英國人拿著棍上街打你的嘛、嗯、是嗎？現在香港進入一個這樣的局面，最主要的原因呢，我可以肯定梁振英是共產黨員，因為只有共產黨員， 資深的共產黨員， 亦都是相當資深的共產黨員，是才會能夠將共產黨管治人的種手法是借屍還魂的方式是放在一個香港這樣的地方、 嗯、 為什麼香港能夠絕緣於共產黨的劣質政治，是因為當時殖民地政府是不會好像葡萄牙的政府那樣屈服，如果不是我們就跟澳門一樣、 嗯、 不會有今日香港的地位、 嗯、 最終就是什麼呢？葡萄牙政府就將社會的管理權交給左派、 嗯， 他們繼續大家在賺食，結果左派和葡澳政府合作，你一方面說這個葡萄牙政府貪污，其實葡萄牙政府的貪污就是 in return 什麼呢？他就是將那個社會管治權交給你工聯會嘛、 嗯嗯、 大家一起分肥在這裡，遊戲就是這樣玩嘛，就是現在今時今日所謂的維穩體制，其實早在這個1966年的澳門已經實現了、 嗯、 但是英國佬跟你玩鋪大的，當時我爸爸就在這個赤柱軍營工作、 嗯， 他當時我他戒嚴，香港戒嚴的時候就是文革在香港、 嗯、 1967年開始戒嚴，那時候我大約三歲左右，是整個月兩個月見不到他，因為他在赤柱軍營是回不到的、 嗯嗯嗯、 然後跟著就是什麼呢？他告訴我就是當時英軍是準備一旦共產黨的民兵由深圳湧過來的時候呢，英軍就會撤出香港，他說已經是 ready 了，直升機停在這個赤柱軍營那裡、 嗯嗯， 但是英國人當時選擇了一樣什麼呢？就是真正的群眾路線、 嗯、 是找香港人支持他們、 嗯、 你要記住六十年代的香港那個鬼佬和華人之間是一個很大的隔膜，那時候連這個什麼華民政務司、民政司署都沒有， 是 即不要說什麼溝通，這個六七暴動之後、 嗯、 由這個 Jack Cater 提出的成立這個民政事務處，但是英國佬選擇了一步是什麼呢？就是要求香港人支持他、 嗯、 包括香港的工業家、商界、傳媒、香港市民，所以你看到最終能夠令到六七暴動，英國人在有限的軍力和警力底下、 嗯、 你就要記住當時是大量的民兵在深圳河，所謂現在警隊刪去的資料，所謂槍手其實是大陸民兵來、 嗯、 射擊香港警察、殺死香港警察那些，在這樣的情況下就逐步恢復秩序、 嗯、 而其中一樣就是什麼呢？就是當時新界的鄉親、 嗯、 全部都是支持港英政府，是就是在新界裏面、 嗯、 因為最容易被共產黨滲透、 嗯、 而共新界很多的農業合作社根本是被共產黨滲透的， 是 而當時鎮壓這個新界左派的呢，就是那些陳日新、啊、那些鄉親、 嗯、 甚至港英政府是容許他們配槍的，當時 是 今時今日他們所說的傳統居民權益就是這樣來的。 哦，即係嗰陣時， 跟住之後呢個黎敦義就係當時嘅華民政務司，就係負責起草呢個所謂 Small House Policy， 丁屋政策就是1972年，是六七暴動之後的事， 即其實是 找回 數， 是找回數給你，英國人就很均真，你撐我那場我就給你一些泊車仔，就是這麼簡單，不過不要賣丸仔，所以就搞了丁屋政策出來，而這個亦都是展開了跟著之後戴倫子和這個麥理浩的改革，就因為他已經在這件六七暴動這件事裡面，他們覺得香港人是願意跟殖民地政府合作，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改變的，他就不再當香港人呢是只不過等於那些烏干達啊、尼日利亞那些土著啊，即是你得你死啦，即或者好像葡萄牙政府那樣，即對當地的華人的生計是沒什麼理會的，所以才有那個整個七十年代的改革，如果不是因為六七暴動，香港人選擇站在英國人這一邊，如果我們選擇站在四人幫那邊，香港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來的，我們如果選擇站在文革那邊，所以說香港從來我們在最重要的歷史關頭，我們選擇正確是什麼，就是不要跟隨共產黨那套， 總之永遠是站在共 產黨 對立面， 是的，好像一同中國隊踢的話就一定站在對立面，是的，是如果不是香港撲了街很久了，為什麼共產黨由1949年所有的政治運動，是吗，除了少数左派学校、左派工会一路意图将这种共产党的劣质文化带入香港，希望成为香港的主流，但香港人从来都是抵制这样的，我不知道小时候你们是不是这样，总之我一去新珠江戏院看白毛女呢，我就不去了，争到不得了，那那时候其实很多基层的上一代呢，我们上一代呢就没什么娱乐的嘛，而工联会啊左派是提供很多這些東西，但幸好我爸因為在軍營做，所以他由小到大都灌輸一件事，就是英國才是好東西，穿冷衫就要穿遮架，英軍拿回來的松節水、抽筋、行山就最有用，跟著就那些大陸的罐頭，英國的焗豆那些，即是偷在軍營裡面拿回來的食物，由小到大都接受了這個英國佬那套，所以我就說如果今天大家對文化大革命好像很遙遠，講緊1966年北京咩第我的第一張大字報等等呢啲咁嘅嘢咧，其實唔需要咁離地嘅。我成日都話，如果你真係好擺翻香港 context 嚟睇咧，文革只有一樣嘢，就係當中國進入極左嗰陣時候，香港要企硬。而家中國準備進入極左路線嘅，我覺得已經係，所以好多人話梁振英會落台，我覺得唔一定。如果習近平最終是一個走毛澤東那條路的人，香港是更加惡劣的、那個、環境的、只不過就大家 不想去再想回頭那些東西嘛、 所以呢之前看到呢有些新聞說有些阿伯在這裡說慶祝、這個、文革五十周年、又說出來遊行只有幾十友而已，好像都沒有幾十友，可能只有20友這樣，真係都好心寒嘅，真係見到。 嗱，我覺得嗰啲阿伯咧，好多都係啲文革交嚟嘅。 文交 文或者無交嗰啲。 O K， 係啦。點解？無 交為為嗰啲啊。 其中有一個鬼佬，就係《蘋果日報》訪問嘅。咁咧，我可以好肯定嗰個鬼佬就係一個無交嚟。因為咧，嗱，我讀大學個年代咧，就係咧睇過一本書叫《翻身》，個作者就叫做 William Hinton。一本五十年代寫土改的書，在西方很大影響，即是跟 Rest of China 的地位差不多。咁咧，佢呢個 William Hinton 的細妹咧，就係 John Hinton， 就喺左交嚟，毛交，一路喺北京嘅，其實過身嘅啦，已經。就佢係曾經係喺呢個美國嘅一個原子彈嘅實驗室嘅科學家嚟。他亦都係呢個物理學家費曼的女助手，但是嚮往毛澤東，結果離開實驗室去了中國， 北京 做一個農業專家，表面上 係，事實就係呢個。 而中軒騰嗰個仔就是在九龍城參加無派活動嗰個鬼佬啦， 係， 哦，就係、是、個仔啦， 係， 即係好多人唔記得㗎啦，其實呢啲往事。但是我覺得咁樣，嗰班阿伯裏邊咧，有一些真係無交，覺得毛澤東年代是冇貪污啊，冇剩啊，市場經濟就係令到中國萬劫不復啊等等，即係佢都係真心交嚟，我覺得。但係 更賤的我覺得就是梁振英這種， 嗯， 他們是知道文革發生什麼事，而是呢 受益於 逃避了文革，還 有什麼呢，就將那種手段， 嗯， 將它引入來香港， 是 其實跟1967年那時候的鬥委會文革小組有什麼分別， 嗯， 那些打鄭旗號，現在這些是什麼呢，就是為了自己個人的政治利益， 嗯， 為了自己管治的方便，是將一些叫做旁門左道的東西帶入來香港， 嗯， 而令到香港的社會慢慢慢慢變質， 嗯， 而這個變質是回不了頭， 是啊，是啊，我覺得最大禍這樣， 你當日我覺得六七暴動的時候，如果不是香港人作出一個正確的選擇， 嗯， 如果大家站了在左派工聯會那邊，你的後果會是怎樣，是吧， 那我日日都好像那時 候我們提早的社會就已經是變成一個撕裂到不得了的社會了， 等於好像那時候佔領那樣，在個路障那裡有一班不知什麼佬，你說的士也好或者什麼，在那裡跟那些示威者在那裡對罵，拿著鉸剪在那裡指指共，啊，那些這樣的情況咯，日日都是這樣，更早出現， 更早會出現這個情況， 啊啊， 香港我就是說，如果在左派全面控制香港社會的情況下，嗯，你覺得香港會好了嗎，我覺得香港和澳門差不多，如果是這樣的話， 所以澳門 是不是英國也不會有 有個意志去改革香港，我覺得大家一起坐在這裡待水，是 吧， 是不，啊，澳門這樣，嗯，澳門模式今天你有吹捧而已，你看趨勢，是不，左袋右袋都是他自己的， 嗯， 第一億給這個暨大又是他自己的，是不，兩邊都是他的，原來是大家咁羨慕嘅話，就咪搬到澳門住咯。我就話咁和諧啦，其實係係咪？澳門就係一個典型，一早放棄咗管治意志， 嗯， 然後將個社會嘅權力交俾共產黨， 嗯， 交俾左派組織， 係 嗰個最典型嘅，同香港最大嘅分別就係咁， 嗯。 而香港亦都係因為六七暴動之後，英國佬開始重視香港嘅戰略位置， 嗯， 然後提出了很 大量的社會工程， 嗯， 這樣的話才令到香港的社會進入一個國際城市，如果不是就還是一個難民遍地的世界工廠，是吧，跟那些其他的第三世界城市沒有分別，其實 大陸那些城市沒有分別 咯，甚至那時候很多人不明白，你看香港語長片你就知道啦，有錢佬全部在南洋回來， 嗯， 香港當時的地位其實在經濟上各方面未必比得上西貢啊、吉隆坡啊、 嗯、 新加坡啊， 嗯， 甚至是檳城啊呢啲地方，甚至緬甸嘅仰光， 嗯， 在五六十年代呢啲東南亞嘅城市未赤化之前，其實相當繁榮嘅， 嗯， 只不過就係咧，大家我哋成長嘅記憶，香港已經係起飛啦嘛，開始，係咪？而係唔記得咗五六十年代嗰陣時啊嘛， 嗯， 喺嗰個社會環境裏邊，如果六七年大家嘅選擇係企喺文革呢一邊。你話唔係有冇咧？有嘅喎，唔係淨係老左喎。 嗯， 廣大國粹派咪咯。 啊， 係嘛？ 梁錦松、 梁錦松啊、陳旭祥啊嗰班，崔以雲啊嗰班，咪企喺文革派嗰邊咯。 嗯， 係嘛？甚至話打倒修正主義啊嘛，反對鄧小平復出啊嘛。 係， 咪就係嗰扎咯。 嗯， 你記唔記得？咪就係發生過唔知啊？聽眾記唔記得啊？劉家傑喺呢個毛澤東逝世嗰陣時，新報導新聞話呢個全港落淚啊，跟住冇得撈。 咁都好，好在好在啊！ 所以你可想而知，曾几何时嘅香港人对中国政治有相当强烈嘅睇法。 嗯， 如果唔系刘家杰，点会冇得捞？ 系 ，OK。 如果香港人系 wishy washy， 嗯， 即系冇立场啊。 系， 肯定香港人对文化大革命由大跃进1949年之后嗰30年啊， 嗯， 即系习近平所讲嘅改革开放前30年， 系 正正就系香港人最心痛护住嘅30年。 嗯。 如果不是他根本就不會是香港人， 亦都不會有香港這塊東西出來，隨時是 他成為香港人，就是因為他逃避共產黨的魔爪嘛，大佬，所以就要拿著個波膽就游水下來嘛，如果命都沒有，大佬隨時大鵬灣被鯊魚釘了的，是是，或者邊境被解放軍掃射， 嗯， 死了的，所以很多人說周恩來其實最大最大的功勞是什麼呢，其實他阻止不了文革，他一生都是 服從於毛澤東的淫威下面， 嗯嗯， 但是當時其實大逃港的時候呢，當時的邊防曾經請示過周恩來 開不開槍啊， 開不開槍，其實是周恩來放他們一條生路， 嗯， 因為他知道自己有份搞這個大躍進， 是 跟著中國進入這個大饑荒， 嗯， 是吧，種不到東西吃， 啲人要走，逃亡其實係饑民逃亡。 係 喺咁嘅情況底下，你仲開槍去掃射佢哋，你咪人嚟嘅其實。 佢搞得大躍進呢啲都好唔係人㗎啦，即係佢都係叫做有翻少少人性解嘅啫。 但我覺得今時今日咧，大家對讀嗰啲歷史咧係好好有一種嘅。點講？可能冇咗一種感情，甚至係，但我哋上一代唔係嘅，我記得。 嗯、 其實接濟嗰啲難民，嗰陣時喺梧桐山匿埋喺度，就有好多香港人係未必有親戚，就又偷渡過嚟嘅，係、 嗯、 自己上去救濟其他唔識嘅人，係、 嗯、 咁樣去接濟佢哋。咁、 嗯、 即係你見到，其實上一代仍然係對呢種毛澤東嘅文革或者係暴力呢種。咁樣嘅集體化嘅行為咧，係、 嗯、 好反感嘅。因為我哋總會有家族裏邊有人係受呢啲土改啊、三反五反啊、鎮壓反革命啊、 嗯、 寒戰啊，或者係大躍進啊、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咧，總會有人死過。 係 冇可能啊！你幾千萬人死裏邊，點會大家屋企人裏邊或者你認識嘅人裏邊係冇人會死？ 嗯， 所以你問十次，我成日都話佢哋白痴。點解香港人心唔回歸？ 嗯。 喂，大佬，你殺咗咁多人，嗰啲人喺你手上，佢就梗係唔可以反抗你啦。 係， 佢正正唔想喺你手上先走嚟香港啫。 係， 咁走咗嚟香港嘅話，我點解要去？ 點解會回歸？ 點解要回歸咧？我心，你以為你換咗件衫，嗰啲嘢就會過去咩？你有冇徹底反省過？ 嗯， 好多人話：喂，嗰啲毛澤東晚年錯誤，呢班有啲白痴啊！我覺得，喂，大躍進。好多人話毛、劉少奇、鄧小平係反對大躍進，呢個絕對錯誤。 嗯， 當初劉少奇就係負責中央委員會召開點樣支持毛澤東三面紅旗。 嗯， 鄧小平負責中央書記處，其實就即係等於董事會。毛澤東係董事會主席， 嗯， 劉少奇就係負責董事會嘅執董，就係負責 call 董事會開會嘅， 嗯。 然後鄧小平就係個 CEO， 係負責點樣部署全國執行三面紅旗。咁你諗下呢三條友雙手完全沾滿鮮血。 嗯， 至於你話去到餓死幾千萬人之後，劉少奇驚， 嗯， 佢驚咩？佢驚報應。我所以話呢個世界真係有報應。佢驚佢話人食人，喺以往嚟講係要記喺歷史書上邊。佢同毛澤東咁講。所以最終佢同鄧小平諗，不如唔好咁急啦。佢唔係反對大躍進， 係佢驚， 佢唔好咁急啊，因為死人死得太多，佢自己落去安徽啊、河南嗰啲考察嗰陣時，甚至出現人食人嘅報告。 嗯， 所以他是知道人食人的， 嗯， 當時劉少奇， 嗯， 所以才說他們不是反對大躍進，亦都不是反對毛澤東，他只是說我們不需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萬幾年，啊，這樣的，其實是跟著毛澤東連這樣都容忍不到，結果玩一鋪更厲害的，就是文化大革命 再厲害一 點，是的，就是文革了，就是說你班友繼續容許農民在門口自己養隻雞，他都視為資本主義， 嗯， 係咪嗰種嚴苛嘅程度？所以咪話復辟資本主義就喺黨內咯，最後尾。 嗯， 係咪？但係呢班人人性之所以令到人哋即係咁難明白係咩咧？就係佢劉少奇、鄧小平一生為毛澤東做牛做馬， 嗯， 包括周恩來，但係最終劉少奇自己都估唔到毛澤東最終 target 嘅就係佢。 係啊，最尾都係俾毛澤東搞死。 其實不需要你解釋那麼多，很多人在我看那些現在傳媒寫的文革史，嗯，講到路線鬥爭啊，大家記住我經常都說共產黨是沒有溫和派存在的， 嗯， 只有一個黨的組織紀律， 嗯， 包括那些劉瑞兆經常說要泛民要護借東風，千萬不要相信共產黨是沒有溫和派， 嗯， 你看到整個文革的歷史、大躍進的歷史你就知道，就最終只不過因為劉少奇是威脅到毛澤東的權力， 嗯， 因為當他成為接班人第二把交椅的時候，他就會動手你， 嗯， 我記得你由1940年開始在延安提出毛澤東思想崇拜的，其實是劉少奇， 嗯， 是他自己度條橋出來 的，所以是沒有溫和派，不過就有派系鬥爭， 好了，劉少奇輕了，跟住拱下拱下就好似衝擊呢個立法會撞玻璃咁啦。原本第五排嘅林彪就拱下拱下上咗第二排。 係， 結果咪輪到佢咯又。 係， 諗下林彪係最聰明，我話俾大家聽，係，嗯，一個 underestimate 嘅人，係一個被完全被低估嘅人。 林彪是一路視毛澤東是個大魔頭， 嗯， 然後一路怎樣迴避跟毛澤東直接衝突，一路表面上歌功頌德在那擦他鞋， 嗯， 實際上個心就憎到他不得了，是不是？他是千方百計一個這麼小心謹慎的人，最終知道毛澤東動他， 嗯， 其他人是不敢反毛澤東的， 嗯， 我就這個給了 credit 這個林彪， 嗯， 喂大佬你動我，我為什麼不動你？林彪成功的話，中國就不會文化大革命繼續進行下去，是不是？只不過林彪不成功而已，是不是？炸他的火車嘛，是不是？你想想其他每一個人，由幾厲害的文人，幾厲害的歷史學家，一直到黨裏面跟毛澤東一起打天下的共產黨革命幹部，嗯，一個一個被毛澤東這樣整治，而沒有人敢反他台的，真的，是不是？唯獨是一個林彪而已，我覺得是，是不是？他自己都是這樣的，推一下推一下，明明在這個溫習室在那裡做緊功課，突然間就說叫人去支援這個立法會了，結果撞玻璃，叫人說撞玻璃就走了，自己推一下推一下上了第一排嘛，他就變成接班人咯，跟著江青就找機會借他咯，不斷在毛澤東身邊在那裡講他壞話咯，結果就令到他要先下手為強嘛， 嗯， 所以就這個就是對共產黨政治那種的邪惡呢，我覺得是很多人說讀這個現代史呢是所謂國情教育，我覺得是不會的， 嗯， 如果你是一個理性的人呢，你是不會原諒他們的， 是 你只要接觸的是真實， 是 全面的歷史， No mercy, no forgiveness， 嗯， 因為他們對中國人都 no mercy， 是那種 ruthless， 那種殘酷，那種殘忍， 嗯， 是世界少見的， 那種邪惡，啊，是，啊， 是世界少見的，真的，那個，原因是什麼呢？既然你1949年已經奪取了政權， 嗯， 為什麼你還要 target 中國人？是持續那30年， 是 不是說文化大革命，是由1946年開始持續30多年，嗯，一直到1976年，是持續30年以自己人民為鬥爭對象， 嗯， 由政府國家用暴力行為去對付自己人民， 嗯， 有沒有一個國家是這樣？你說希特拉，是希特拉屠殺猶太人， 嗯， 是一個人道主義罪行， 嗯， 問題就是希特拉他會不會屠殺自己德國人呢？是嗎？你說史太林肅反， 嗯， 是史太林用秘密警察去處決了很多同志， 嗯， 也都處決那些地主富農， 嗯， 但是史太林會不會叫一個農民俾把鋤頭佢，叫佢行去前邊，將琴日同佢一齊食飯嗰個地主一個鋤頭劈死佢。 係， 你諗下呢種手段係徹底改造咗中國人嘅性格， 嗯， 係翻唔到轉頭。今時今日我哋見到好多呢啲咁樣嘅不道德嘅行為，成個國家嘅腐敗墮落， 嗯， 其實係嗰30年裏邊係日積月累咁造成嘅， 積累落嚟，咁嗰啲人又未死曬，跟住嗰啲人嘅下一代又可能係咁樣培，即係長大。 跟住佢咪個個搬龍門話自己受害者咯。我都話嗰啲咩文革嗰啲紅衛兵，而家興翻去大陸同嗰啲受害人道歉啊嘛， 嗯。 我就係話有冇出現過好似南非種族隔離嗰陣時嗰種和解嘅仲裁咧？係喺中國 啊， 喂，大佬，我老豆無端端俾你打死， 嗯， 你同我道咩歉啊？你還翻條命俾我，係嘛？乜嘢叫原諒忘記啊？係，嗯，嘛？你仲有你嗰種道歉？大佬，全部都是惺惺作態的， 嗯， 是嗎？有誰在道歉之前詳細交代過自己打死了多少人？ 是 你要坦白，我不是要你死刑或者什麼去追究的責任，嗯，而是有沒有一個人，有沒有一個當日的高幹子弟紅衛兵到今日肯將自己什麼第一附中啊等等那個宋彬彬，是嗎？ 哦， 只是說自己無關，毛澤東將個奏章啊，幫佢改名叫宋耀武嗰個八婆啊，咪翻去道歉嘅。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嘛？有冇講清楚當日呢個女校長打死嗰陣時，你做過咩嘢，嗯？你參與嘅程度去到邊，嗯？你講南京大屠殺死300,000人，你知唔知淨係文化大革命死亡都超過300,000人？ 咪咯， 未計由一路土改嗰啲酷刑，包括喺大躍進，你以為係天災啊？大躍進是將那些糧食搬走了， 嗯， 特意餓死他們，因為他們是什麼？是反革命， 嗯， 反對毛澤東集體化， 嗯， 所以就要將糧食拿走了， 嗯， 而是讓他們沒有食物去餓死他們，是有組織有計劃去殺害那些反對集體化的農民， 嗯， 全部有了檔案有了記錄，所以我就說我很歡迎 中學裏面推行呢個現代史教育嘅。嗯， 但是依靠呢種現代史， 有互聯網，喂，你坦白講，就算你老師想洗人腦都好啦，嗰條僆仔自己上網一查，大饑荒，毛澤東的大饑荒，跟住一彈出嚟，哦，林毅夫估計3500萬人，呢，這個港大歷史係 Frank Dakota 估計4500萬人， 四千幾係啊。 咁你講你揀你揀啦，楊繼成估計3000萬人，你自己揀啦，由3500到4500，係嘛？跟住文化大革命被殘害、酷刑、虐待致死嘅幾多人？你講緊嘅係600萬猶太人，你講緊嘅係呢個波爾布特係講緊200萬人，但你講緊毛澤東，到今時今日所謂紀念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嗰啲人，我當你左膠、毛膠乜都好。你自己想回轉頭，是一個人雙手沾滿鮮血，不單止一個人，是整個共產黨決策層雙手沾滿鮮血，是不是？為什麼？是不是沒有 alternative？ 我經常問這個問題，歷史其中一件事就是問有沒有其他選擇，其他國家怎樣進行土改，台灣一樣是土改，國民黨時代的江西一樣是土改，要不要這樣殺地主富農方法，是吗？日本有土改，南韩有土地改革，是吗？是不是要用这么极端残忍的方式去杀人先？是吗？你有选择的，哦。第二，很多人说这个是一个1949年的解放战争，解放战争，解放了什么呢？我想 说。是的，有什么呢？ 是吗？这个就是一个洗脑的活动来的，我说。 呢個講法係洗人腦啫嘛！ 真正解放係1945年國民黨打敗日本人，甚至係美國解放嘅，其實解放中國。好啦，1946年之後係紅軍嘅 military occupation 喺中國，其實係同紅軍喺歐洲所做嘅係一模一樣。當時就佔領咗歐洲好多土地之後，就扶植一啲傀儡政權。等於金日成，金日成其實根本就不 是土生土長的韓國人，他是朝鮮族，但他根本就是紅軍來的，然後 create 一個吸落去韓國那裡，就是成為史太林的傀儡政權，中國共產黨就是史太林的 ANADA 的分店的一個傀儡政權，但是毛澤東就將自己包裝成為一個民族主義者，說到就是我的新民主主義啊，去愚弄美國人，蔣介石幾咁腐敗墮落，那些上海那些讀書人，讀壞書那些就去投奔延安等等，實際上他就是史太林的一個走狗，然後成立了類似今日成一個政權吸下來，紅軍唯一做的是什麼呢？其實跟在東歐一樣，就是將關東軍的軍火裝備全部交給共產黨，大家要記住，在抗戰百年之後，整個中國根本打到殘曬，重工業乜 Q 都冇曬。蔣介石的主力部隊大部分被殲滅，真正有實力的軍隊其實是關東軍，因為關東軍在滿洲國裏邊係冇參與大規模的作戰， 自己匿埋。 唔係因為東北嗰邊一路都是受日本控制，而呢個共產黨又不會抗日噶嘛。 係啊係啊。 在西北那邊，所以他沒有影響的，所以說誰拿到滿洲國就誰可以拿中國，這個就是客觀事實，是一個 military occupation。 好了，香港人不明白的是什麼呢？就是為什麼毛澤東要 target 自己人嘛，因為他是拿取一個軍事佔領的，所以他軍事佔領一在北京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就 target反對他的中國， 其實他本身是一個外來政權， 是啦， 穿了自己人的衣服， 當然是啦，這個就是最佳的演繹，其實他跟滿清等等那些沒有分別的，其實是一個外來的政權，他就扮是本土的政權，然後呢就什麼呢？搞毛澤東思想，喂大佬，你只要細心研究毛澤東選擇，其實是由蘇聯的專家幫他逐個字校對，看看他有沒有寫錯東西，因為毛澤東這個根本上對這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史太林的理論是一無所知，他只是根據一本史太林出版的叫《聯共報黨史簡明教程》，一個最 basic 的叫做 For Dummy 的史太林主義 For Dummy Stalinism For Dummy 或者101， 他就是認識那本東西而已，所以編毛澤東選擇裡面是全部蘇聯專家幫他編，跟住佢提出咩新民主主義、 全部都是由蘇聯專家由史太林去傳達俾佢叫佢做。 嗯、 跟住佢唯一同史太林唔同就係咩咧？史太林當時估計1946年之後仍然要同國民黨談判。 嗯、 但係毛澤東呢個係一個賭徒，佢就覺得一鋪過 收你皮， 收你皮，佢又賭贏咗。 係， 咪問題就係佢賭贏咗之後，佢就會不斷將中國嚟賭啦。結果佢鋪鋪都輸啦。49年之後，你諗下三面紅旗大躍進。 嗯， 土法煉鋼、人民公社，然後跟住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文革， 嗯， 唔係鋪鋪輸啊，邊度有贏過？係咪？所以我就話你，如果你只要認真地去教，我相信大家睇得到嘅。 嗯， 如果教完之後共產黨嘅支持度有上升嘅話，即係我就每人即係賠錢俾你哋。 但係如果真係教個課程，就真係唔會係咁咯。即個內容啊！ 嗱，我話我唔理你官方點教，除非你話我考試一定要點樣歌頌毛澤東嘅啫。如果唔係嘅話，你點可以洗到啲人腦？係嘛？你呢啲資料公開資料嚟嘅，其實全部都係大饑荒死幾多人，係嘛？香港同大饑荒嘅關係，六七暴動嗰陣時點樣策動？ 係 文革點樣喺香港新延落嚟？係嘛？自己今日點樣去搬龍門？將佢講成為一個階級鬥爭反映公佈，所以我贊成教嘅喎。你問我係咪？因為如果唔係，你唔知道嗰啲手法、嗰啲做嘢管理嘅方式點解會係咁樣嘅喎？ 而一對拍一拍翻落阿梁振英嗰度，誒呢個咪就係共產黨咯？ 係咪就嗰啲手法咯？我就係話係咪？所以你而家今日你要記住喎，佢唔係吹水喎，佢而家直情係要肯定改革開放前30年。嗱，鄧小平。我相信他因為他滿手鮮血，他沒辦法否定自己，但是他在行動上他是否定了毛澤東所做的事，在1979年之後，是不是？這個就是因為他正正他有份參與過迫害那些人，他去到晚年，他都，我覺得他應該是知錯，但他都脫離不了共產黨那種 ruthless， 我覺得，所以才有89年， 是的， 89年那陣，但是你想想現在這個習近平，其實他是一個紅衛兵出身，是你問我他跟薄熙來有什麼分別呢？那為什麼薄熙來撲街？如果是這樣， 因為不是 他的派咯。 不是，還有我覺得很簡單，薄熙來搶了他的旗嘛。 嗯， 即是我又是打這家波的穩手突擊，你又是打穩手突擊的。坦白說你踢得好過我的時候，是那我還哪有位旗呢？ 是 所以就動他咯。是，但是你現在 最恐怖的地方是什麼呢？就是這種個人崇拜曾經在文革之後是完全禁止。 嗯， 當時已經很清楚共產黨是屬於集體領導的。 嗯， 這個都是共產黨自己為了不想再出現毛澤東這種這樣的災難而去定下的一個黨裏面的不成文的規定，就是所謂集體負責、集體領導。但是你現在張德江下來，大佬沒人給面子的，因為所有無論個位是你，個權是你都好，我通過我成立一個委員會，我做 chairman， 那我拿到你的權的，是吧？經濟改革小組，那我是 chairman， 我拿李克強我的權的。所以而家點解出現喺經濟裏邊？頭先你講個 V 型同 L 型嘅問題，就好明顯，而家兩個司令部嘛，喺經濟改革裏邊，呢個似咩？就似大躍進後期咯。其實咪就係，因為毛澤東覺得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啊嘛，要叻過呢個蘇聯啊嘛，成為全世界呢個共產運動嘅阿頭啊嘛，係咪咪不理人民死活咯？喂，而家都係嘅喎，一樣係咁嘅情況嘅。最終呢種咁樣嘅政策分歧就會演變成為共產黨內爆嘅，一樣啦。所以文革係會重複嘅，我覺得。只不過佢唔會用毛澤東個人崇拜呢種方式重複，因為呢個係一黨專政嘅體制裏邊一個對權力嘅追逐，呢個唔關乎中國人特別衰或者咩小龍 DNA，我覺得冇關，係只要你係一個。一黨專政的體制裏面，你為了保護你的權力，為了維持你的權力，我為了行使你的權力，你自然就會做這些 事。而且這種情況就會將你人性最黑暗面就挑出來。 你看回已經是了，我告訴你，都不要說兒子打老爸這些事，同事同事之間迫害。我剛剛今天買一本書，就是講東北一個作家叫蕭軍，1948年，共產黨都未立國，未見證就已經被打倒成為呢個反革命。呢本書咧係佢孫決定出嘅，交俾香港嘅牛津出版社，就係將佢咁多年30多年嚟嘅自我檢討，輯錄成為一本書。嗰啲唔係蕭軍係一個文學家， 那些不是文學創作來的、 嗯、 而是你痛苦的地方是什麼呢？我在看的時候是一個人持續幾十年不斷自我批評， 是 自我思想檢查，是喂大佬好恐怖我了，真的、 嗯嗯、 是個體制的迫害，對人性的迫害去到這樣的地步，可能如果你殺了我， 是 是不是，而不是說不斷去逼我將三十年前在延安的又再寫一次， 是 又再講一次、 嗯、 然後又不接受又再寫又再講，你只要一路被對比將它 對比 對比它不同時代的自我審查、 嗯、 你就知道那個人的思想怎樣慢慢慢慢改變、 嗯、 慢慢成為一個臣服於共產黨下面的一個奴才，一個奴隸、 嗯、 就是這樣整個過程、 嗯嗯嗯、 這些你說暴不暴力，絕對暴力過 打老豆， 是 絕對暴力過 打老豆拼骨 那、嗯、 條皮帶出來鞭打他，而是一種慢性進入你的思想裡面，然後一路折磨你、 嗯、 幾十年 幾十年， 幾十年、啊、當然他捱得過文革、嗯、蕭坤應該八十幾八零年代才過身， 是 但是他整個家庭是毀了、 嗯、 是不是一個支持共產黨的北東北的作家、 嗯 就是這樣一生，就是不斷在自我批評、自我檢討、自我進行思想審查， 是不斷否定自己的歲月 度過，不斷自插， 是啦， 不斷否定自己， 是 啊，你想想即是那種痛苦、 嗯、 而我看得出他是不相信自己自我審查的東 西，還要是假的那些還要 是只不過就是對方不收貨， 是 是不收貨就打咯， 是 就是這樣嘛。裡面一張照片很感慨的，其實就是跟胡風當時五十年代被視為反黨集團的一位作家胡風、 嗯、 放回文革之後出來一起拍、 嗯、 而胡風是成為一個痴呆的老人的、 嗯、 如果閱讀得多這些這樣的文革的歷史，我覺得讀五十年都讀不完，而你會知道人性的醜惡，那個不是說中國文化的問題那麼簡單，而是一個一黨專政的體制裡面、 嗯、 為了權力、 嗯、 是無所不用其極，這件事也帶來了香港、 嗯、 為了維持梁振英個人的權力， 是 是吧，港獨你想想，我經常都說為什麼會搞出來的港獨，無端端、 嗯、 是吧，是為了什麼原因，就是一種政治上對權力的追逐、 嗯嗯、 為了維持自己連任這個權力， 是 所以就是置那個社會利益於不顧、 嗯、 而這件事我覺得就是說是回不了頭的，其實是會不斷會有這些謀略，政治上的陰謀，以往英治時代這些東西對香港人是絕緣的、 嗯、 是吧，就算在立法會大家都 是所謂的斯斯文文，現在去到的地步是什麼，是政府帶頭搞政治陰謀， 是 這個是正正就是在文革一路由1949年，其實都不是文革，1949年到1979年、 嗯、 你一路看到的，其實很多人說不重複不重複是因為沒有個人崇拜，但是當你的政權是不開放、沒有透明度、嗯、所有東西還是物質政治，沒有制衡，你想想傳媒聖黨是什麼來的，那不就是延安整風運動咯， 是 不是騙你的，當時儲安平到現在一條絲都沒找到，儲安平寫了一篇文章叫做黨天下、 嗯、 其實就是講這個問題， 是 現在共產黨所有他們做的事，其實在1930年代在延安已經發展了一套這樣的機器出來、嗯、思想改造、自我批評，所謂什麼搶救啊、救人治病啊，這些東西就在那個年代一路一路出現、 嗯、 他要不斷地公開打倒自己，到今日要李波在電視前面、 啊、 公開打倒自己，你以為這些方法很新奇嗎、嗯、這些在延安年代已經他們是這樣做的，已經是只不過那時候沒有電視轉播，是 是 不是在群眾大會裡面 是 宣布自己是一個什麼咯，是一個叛徒咯， 現在就有中央電視台還加了有鬼佬、嗯鬼佬都會自己， 鬼佬都係啦。咁你跟住上埋中央電視台 confess 啦。 係啦。 咁你跟住搞下搞下嘅話，你咪自己討厭自己咯、 嗯。 自己討厭自己嘅話，去到最後尾，你堅持啲咩咧？唉，算啦，都係揾食啫。跟住最後尾，咪叫你做乜咪做乜咯。 嗯， 係嘛？呢、這個就係一路以嚟係冇放棄過嘅方法。 嗯， 係嗰種 micro power， 我成日都嗰種微觀嘅權力，點、 嗯、 樣去 manipulate 人？其實呢個先至係文化大革命或者係毛澤東呢個人。最邪惡、最邪惡的地方， 嗯、 你問我覺得他遠遠邪惡過呢個史太林。 嗯、 史太林好簡單，大獨裁者暴君，我要喐你，揾秘密警察出去拉 Q 咗你，再唔係殺咗你，係嘛？大清洗， 嗯， 好多人比較話毛澤東係仁慈啲，佢唔殺佢嘅政敵， 但是他这样折磨他几十年了，大佬跟住摸到你变成他的奴隶。 你说哪个恐怖啊？你说你说哪个恐怖啊？将你变成一个非人啊， 是 一个已经是完全异化了的人， 是 连你的自我意识都没了， 是 那你宁愿死啊，定是宁愿被毛泽东这样去用微观的权力每一天这样折磨你，是吗？思想交代好了，交代一次不得，下个礼拜再来，又再交代， 你个剧本一变又要再 来，跟住运动一来，四清运动又来了，又再来，好了，四清运动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又再滴翻佢出嚟，喂，唔该唔该，又再检讨。萧军咪就 系 咁咯，成本书咁厚啊，都系佢自己写嘅自我审查嘅材料。 唉，真系。 系乜嗱？你话我因为我自己系想了解，所以我先至去睇，但系睇嘅过程系十分之痛苦啊。所以我说中国的历史里面是没有救赎的，不是一般人是可以进入去里面的，原因就是它会令到你会抑郁，它会令到你很痛苦， 看到你很灰， 看到你人生是很灰，人生是没有希望，是绝望的，其实而是大量的人曾经生活在绝望里面的，所以我就是说你那件事你表面上去互聯網看看沒所謂，但如果你當你更加進入去那個細節個裏面的時候，即是不是一般人可以頂得住，我 真的 啊，有個作家張純瑜寫這個南京大屠殺，其實最後他是抑鬱症選擇了自殺，我覺得我是你，即是我是很同情他，因為當他進入了整個南京大屠殺的那種氛圍，看回那些檔案，看回那些日記，一路持續十幾年嚟寫呢個題材嗰陣時 咧，哇！想唔癲都 係冇辦法走翻出嚟。但係我嘅意思就係話，如果當你持續係走入去1946年到1976年呢三十年持續地去清洗自己人民，持續地國家行使暴力，你要記住係國家行使暴力去對付自己人民，挑動人民行使暴力去對付一啲受害者，加害於其他人，我哋從來冇試過嘅。是用由個政府鼓勵你用暴力去加害其他人，係咪？你諗下，我哋有冇試過？喺小學都唔會啦。問題佢喺小學已經開始啦嘛。係就係咩咧？因為你黑五類嘛。所以個政府就係挑動你同對一個同學嘅仇恨。 係 喂，大佬一個僆仔嚟嘅喎。 係 你何來有一種咁嘅仇恨 咧？我即係嗰啲白人對付啲黑奴嗰啲都冇咁衰，即係嗰個都係喂，我都係嚼你。或者是即他不會挑動你一個黑人 去搞另一個黑人嘛， 是啊，還有很簡單，我就是說那種 racist 我叫做種族主義，種族主義就是一種的非理性的，我覺得，但問題你看到呢，他要你思想改造這一下呢，其實他是 精心計算， 是精心計算，其實等於 gas chamber， 我覺得希特拉說很多人恐怖原因是什麼呢？因為 gas chamber是一個很理性的方式去計算殺多少人，是跟住我最記得我看那部叫 The Reader，就是講一個守住呢個 gas chamber 集中營的一個女嘅 女兵啊， 女兵喺二次大戰之後，佢一路覺得自己冇責任，我只是希特拉叫我咁做， 我只是做了細拍嘢， 我只是做了個小拍，咁因為佢唔識字，所以咧就收尾佢被審訊，然後判咗刑。個男主角即係佢男朋友咧，就喺佢喺獄中嗰陣時候就俾啲書佢睇。當佢最後尾明白到自己做過咩之後咧，其實佢係選擇咗出獄之前自殺嘅。咁嗰套戲我印象好深。個原因就係話，即係喺文化大革命或者四九年一路喺中國所發生嘅，其實每一個人都係選擇逃避緊自己責任。每一個人都係毛澤東嘅指示下，去犯呢啲罪行。而毛澤東呢個人邪惡嘅地方咩咧？就是我不要我雙手有鮮血，不過你雙手有鮮血，所以你是 part of the crime 的時候，你就不會 betray 我，即是這個叫立頭名狀，這件事到今天都沒有改變過，只要你成為是他的 part of the crime 的話，那你自然不會離棄這個革命，因為你打死個地主的嘛，你打死個富農的嘛，你打死過你同學屋企老豆老母嘅喎，你抄過佢家嘅喎，係嘛？我睇翻蕭軍俾人抄家個 list 真係慘，我覺得所有佢收藏嗰啲文物俾人撻曬，係嗰啲古玩啊、字畫啊，唔靚嗰啲唔撻啊， 係啊，所以中國嗰啲節目咧咁多民間收藏家有原因嘅，我話俾你聽。 就係咁樣。 就因為佢老豆老母做紅衛兵嗰時偷人啲嘢啊嘛。係。嗱你睇中央台有個節目㗎，咪攞啲寶物出嚟俾人鑑賞啊嘛。我成日都話呢啲節目係獻世啦，咪做出嚟咪就係。係嘛？你睇你一條咁咪有。大佬成棚煙屎牙字都唔識多個，你有一張呢個唐人嘅字畫喺度，你唔係真係抄人個地主，真係撻個富農、 嗯， 或者有錢人，或者屋企抄嗰啲文化人嗰啲屋企，你有嗰啲咁嘅文物喺度，係咪？只不過大家唔去追查個後邊嗰個原因啫嘛。喂，美國我話相信喎，佢老豆有支咁嘅古董手槍喺度，但係中國你諗下，呢啲咁嘅農民農村大媽。嗯無端端你諗下，我睇過一次喺有一集喺杭州，又係攞嚟攞啲寶物出嚟俾專家鑑定。頂你居然係有一張唔知仇十周定唔知乜嘢嘅畫，但係嗰條友個樣成個農村大媽咁嚟嘅，冇可能啩係嘛？所以我就話文革五十年，我諗呢個反思啊，其實係未開始根本啊， 其實未都未有一個檢討正式嘅檢討添 啊。嗱，好簡單。Pol Pot 波爾布特其實是有一個戰爭罪行的審訊、 嗯 當時的赤柬包括龍謝、喬森潘這些怎樣去殺害這個柬埔寨的人是有個審判的你看這個南非種族隔離 時 代是有個審判的 是 是 希特拉那些 希特拉是是但你看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這麼多劑、啊、完全沒有審判的檢討 有四人幫、啊佢審判四人幫 咪嗰個，嗰、那個係 喂，整係整係整即係屌你整係賣老翻個 keeper 一模一樣。 係 嗱，乜嗰場戲仲衰過走去差佬走去捉咗個導遊，然後就話佢黑社會大佬，然後審訊一樣啫嘛。所以江青講得好清楚㗎，我只係主席嘅一條狗嚟。 係，我什麼都不知道。 你叫我咬邊個，我咪咬邊個咯。係啊，嗱乜咁佢就完咗個場 show 啦嘛。個原因好簡單，我話俾你聽，因為嗰個 crime 係所有人都有份。是一個有組織、有計劃地去殺害中國人、 嗯、 以一個所謂集體化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名義、 嗯、 去殺害中國人如果你說要審訊的話其實個個都要 都有罪 犯人在那邊個個都有罪個個人雙手充滿鮮血 是 即是你說所謂共產黨沒有個好人周恩來沒有份、嗯、劉少奇沒有份是不是彭真沒有份、嗯、鄧小平沒有份只不過他們做完這些仆街事之後華東就動了他們嘛是他們衰在就是沒有林彪的勇氣嘛、 嗯、 如果他們肯夾一起動毛澤東就不會搞到這樣 是 也是他們受制於毛澤東那種權威、 嗯、 所以結果就是選擇了做合謀者、 嗯、 是很多人說周恩來怎樣怎樣我不理他是不是基佬啦喜歡毛澤東啦是就是問題就是如果你是一個人民總理你面對一個這麼大的饑荒你有沒有阻止過這些事發生、 嗯 最恐怖的是在庐山會議裏面1959年真正拍台南毛澤東的只有一個軍頭叫彭德懷、 嗯、 其他人選擇是不出聲、 嗯、 其他選擇是不出聲結果彭德懷就被報復如果當時這班人有少少人性那些人食人的報告饑荒的報告大家都收到的、嗯、如果大家一起集體 去對付這個毛澤東就不會有之後的文化大革命、 嗯 是嗎就不會被毛澤東逐個逐個你班仆街廬山會議動我是嗎跟著逐個逐個挑你出來然後用最殘酷的方法對付你是嗎你看劉少奇他夠扮自己說不是他殺了是紅衛兵迫害他、 嗯、 但是他當然知道劉少奇在哪一個河南哪一個監獄啦他怎會不知道是嗎你看陳毅他怎會不知道是嗎但問題看到陳毅出殯他還就問家屬他發生什麼事 好賤 啊！ 賤到， 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集大成嚟嘅。毛澤東係中國人性醜惡嘅集大成。 嗯、 如果唔徹底去批判毛澤東呢個人所代表嘅一切咧、 嗯， 中國就算有朝一日走向民主， 嗯、 都會係撲街嘅。我覺得。 而你而家佢嗰個佢張相仲喺天安門城樓。佢條 係啊！即係我人民大會，我話就算啊，你喺佢天安門嗰度拉咗佢落嚟啊！你只要不走出不徹底去批判這些東西、 嗯、 就算給機會你實行民主選舉你都是變成是一些的完全不是一個進步的民主體制、 嗯、 一樣是腐敗一樣是貪污買票、 嗯、 一樣是權術政治、 嗯、 是没有分别的，我觉得。你要走到去台湾那种政党轮替那个改变呢，你要记住台湾是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很多人说国民党怎么衰怎么衰怎么衰怎么衰。我想问大家一句，蒋介石有没有这样屠杀自己中国人？我只有一个标准的。我只有 一个最简单的标准。究竟蒋介石屠杀了多少中国人，相对于毛泽东来说，相比于日本皇军来说，哪一个杀自己人最多？如果是一个外来的政权，是强加于中国的军事占领，然后在1949年之后有计划有组织地杀害反对的人，你想想这个所谓的解放是一回什么事？所以我觉得一定范徐丽太聪明了，他整个档嘢之后他就不教现代史嘛。 是是很难避免啲人会接触到呢方面嘅资讯嘅，现代史嘅时候。 咁但我觉得系冇得避嘅喎，其 实 系嘛？如果你话要避嘅话，而家实际上好多人上网都揾得到啦，其实啲资料有片睇添啦。 嗯， 所以你咪见到好多传媒咪喺文革五十周年里边咪尽量就做啲擦边，即系边皮嘢咯。 嗯， 其实文革五十周年只有一个 issue 啫嘛，就系去毛泽东化。 嗯， 对你问对中国对香港嚟讲。最有價值和意義咩咧？就係要將毛澤東條屍由個水晶棺材抬出嚟鞭屍， 係 徹底咁否定毛澤東，等於蘇聯人徹底否定斯大林， 嗯、 柬埔寨嘅人徹底否定波爾布特一樣， 係、嗯、嘛？徹底咁樣檢討，跟住又走翻一啲文獻去，真係俾人去。 喂，大佬，而家汕頭嗰個文革博物館都俾人遮住啦，已經係，所以我都話李嘉誠真係都算好嘢噶。他家鄉有呢個文革博物館， 係 即係唔知有冇捐錢啦、啊、佢。 係， 但係呢個真係有見識㗎，我覺得真係。 係。 全中國得一個文革博物館啊！你知唔知啊？ 就係佢家。 就係喺汕頭啊！而家都俾人攞啲嘢包圍住曬，唔開放啦，已經係。點解啊？因為習近平一句説話， 嗯， 就係唔可以用改革開放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啊嘛。 嗯。 點解啊？因為佢紅衛兵一代咯。 係係喎，佢自己都係咁樣落嚟㗎喎。 係佢自己係咁嚟㗎。所以他所謂的那套社會主義理想的那套東西他就學不到的，因為那些是假的、 嗯、 真正學到什麼呢？就是文革裡面那種權術、 嗯、 那種在黨裡面的權力鬥爭、嗯、怎樣整黨，怎樣去拉一派打一派，怎樣將權力通過整黨集中，逐步集中在自己身上。沒有人會 follow 毛澤東當年提出的集體化共產主義理想、嗯、大家都知道，即係我對毛澤東仲有少少 benefit of doubt 係咩咧？就係毛澤東冇 BBI 嘛， 係， 同埋佢自己個仔送咗去打寒戰， 係， 彭德懷叫佢唔好煎蛋，佢走去煎蛋，結果炸死咗嘛，係，係嘛，都好慘啊！佢都係俾史太林老點噶嘛，史太林想拖美國落去戰爭，但又唔想自己出兵啊嘛，所以咪叫老毛去打咯，係，係嘛，結果條仔嘅仔都冇， 係， 咁所以咧，即係佢都係真心交嘅，我都有啲嘢。但是而家今時今日，你問我 係喎， 冇可能 又 VVI 又 所有人集權嘅目的係嘛？喂，老毛，你話佢死咗之後，其實佢啲子子孫孫都唔係話個個發達㗎啦，其實、 嗯、 即係一啲普通人嘅生活，可能只不過有國家照顧。 嗯、 但係你諗下今日所有嗰啲話俾你聽，自己為咗革命理想嗰啲人，頂你我都話有巴拿馬文件就有真相啊！真係。你只要一攞個 list 出嚟温一次，打佢啲名入去睇，曾經做過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我估加加埋埋啊，全部啊移民巴拿馬嘅話，踩沉佢哋添啊！我諗，所以就係呢啲就係所謂革命最終嗰個嘅真相。而你喺咁嘅環境成長嘅，一你會好心力局。如果唔係，你已經走咗啦。所以 by definition 咧。今時今日的內地大陸人呢是一定很 cynical 的、 嗯、 因為不 cynical 那些呢其實已經頂不順 了，會留一低在那 裡、啊、基層的沒得吃那些拿命搏走出來香港、 嗯、 是劉夢紅、啊、肥佬禮就是那些了，是已經是即是根本頂不順那種的生活， 要是就死了， 是的，要是就死了，有就是真的有原則那些就一定被人鬥死、 嗯、 那好了，剩下那些就是什麼人呢？就是今時今日大家在海港城啊，或者在呢個新城市廣場見到嗰啲咯，係嘛？你同佢講理想，佢同你講錢；你同佢講錢，佢同你講道德。永遠都係搬緊龍門嘅喺度，永遠都係佢贏，係嘛？ 即係用各種各樣嘅方法，係嘛？唔好話和尚係假，話俾你聽啦。每日150個單程證根本用唔曬，有幾多係嗱？而家踢咗一個出嚟啦，賣單程證， 嗯， 好似係周永康嘅黨羽啊嘛， 係 河北省啊。而家有幾多單程證？既然每日只係用到80，其他嗰啲咁點啊？ 咁咪賣俾嗰啲啦， 一國家分配俾你進入香港各個位置， 係 一種， 嗯。 第二種真係攞去賣嘅， 嗯， 係嘛？你話其他真係好有錢嘅，佢就會用投資移民嚟香港。剩翻嗰啲咩咧？我覺得大部分係話有一個政治或者係社會功能嘅， 嗯， 嚟進入香港社會。 嗯， 呢，這個就係嗰個大家見到嘅情況。 嗯， 而呢樣嘢係一路一路慢慢會改變香港社會嘅性質。 嗯， 所以梁振英做多五年就大家拜拜啦，其實。咁我哋就要不斷練習呢個 Facebook Live 我而家點解咧？就是，當我唔喺香港嗰陣時候，都可以同大家做節目。即係諗下，如果佢真係再做多五年咧，我覺得呢個社會係完嘅啦，真係。 嗯。 嗱，我對防衞機係冇，我唔係好信佢嘅，其實。嗯。但我覺得佢今次我都想佢成功嘅。 係。 就係將成個 campaign 變成九月嘅選舉，嗯，變成係一個反梁嘅 campaign。嗯，飛天豬我都希望佢成功嘅，其實。 嗯， 因為大家越嚟越多人，我覺得係覺得都唔好講話大家階級立場、社會政策立場，而係再由得梁振英咁樣做落去嘅話咧，我相信香港係翻唔到轉頭的。因為有啲嘢你改變咗咧，其實你好似中國嘅文化大革命一樣， 嗯， 你做過一樣嘢，雙手染滿鮮血嘅話，你唔會再翻到轉頭。 嗯， 即係呢個係，我覺得到今日文化大革命仍然冇進行一個好深透徹嘅反省嘅原因。 嗯， 我覺得 even 香港都冇。 冇，你香港好多即係你小魚呢，這個即係雨傘運動咁都冇啦。 好簡單，我舉例啊，林斌邊個殺佢？ 哦，係咯。 係乜？你問我，好，嗯，簡單嘅啫，我淨係問一樣嘢：炸死個兩兄妹，嗰啲暴徒係咩人？嗯，係嘛 ？OK， 我信你曾德成只係派傳單啦。咁， 嗯， 其他嗰啲殺人嗰啲咧， 咪咯，不單止冇檢討、冇反省啊，陽光嗰啲攞埋勳章添啦。 係啊，如果你話真係要同個社會和解，唔好再攞呢樣嘢嚟去大家作為一個分化嘅話，喂，坦白講，你哋做過呢啲暴行，你哋都要交代啊。 嗯， 係咪先？你究竟當日做過啲乜嘢？呢個等於文化大革命，你哋個個都話自己俾人老點， 嗯， 然後就賴咗四人幫。我話四人幫嗰四條友可以老點到咁多人， 係 咯，係嘛？ 係， 即係你講都唔信喎，真係。同埋你話喂大佬江青咁嘅樣點收兵啊？喂，你話即係真係呢個整個咁樣嘅呢個陳靜咁嘅樣就話可以有好多紅衛兵啫，真係真係收到兵啫，係嘛？江青咁嘅樣點收兵啊？你話咁嗰啲人係咩嚟嘅咧？係嘛？文革裏邊嘅武鬥。最後解放軍知道怎樣屠殺這個紅衛兵，其實我自己看過的記錄研究是什麼呢？文革裏面大部分死的人呢，其實不是紅衛兵武鬥，而是1968年之後毛澤東要求解放軍恢復秩序，然後是在解放軍和紅衛兵的衝突裏面被打死的紅衛兵， 即是軍隊殺人， 軍隊殺人，其實是佔多數，是佔多數，而只不過大家突出了紅衛兵之間打老師啊、打老豆啊，或者派系之間在學校裏面的武鬥，但那些武鬥死人不多的，最終真正的 crash 是跟解放軍的 crash， 是被解放軍殺的，所以這些是到今天很多人不想再拿回出來，而據我所知習近平也將所有這些文革的檔案再重新封鎖，真正可以做到的其實是90年代在阿江的年代其實是開放了這些檔案，所以很多學者是根據這些檔案寫了很多書，很多作品，就是在2010幾年那麼上下出版，2000幾年2010幾年，但如果你說再想研究呢，沒有了，現在 因為又封了， 是啊，以前很簡單，省級檔案隨便寫封介紹信，因為那些檔案館那些全部都是那些大媽來的嘛，他都不知道檔案有多重要，其實是講緊廣西怎樣飲食的， 或者怎樣用酷刑去虐待地主的檔案來的嘛，那就可以真的看到那些真實的一面。但現在我相信就為了要再重新去麻醉中國人那個社會主義革命的理想等等這些東西，他就會將整個1946到1976那段歷史就開始改變，開始改造成為一個是即是只是突出好的面的人。所以就我都會介紹一些書給大家看的，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但是都很悶的， 不是新，是你剛才說的一件事很真的，就是你如果認真去看呢，你是看其實看到一半已經頂不順 了，是啊，因為你知道你知道代入那個人，你就會知道其實為什麼人是可以這樣的方式， 是 的，還有即是流毅都不如在一個這樣的情況底下去生存呢，現在很多這些的即是回憶錄出翻，但我覺得真正好的作品不多。 同埋仲有一種最大的感受咧，睇呢類嘢嘅時候咧，就係、是、發覺咧，喂，原來呢啲嘢真係可以發生嘅，仲要唔係好耐之前嘅啫，其實係講緊幾十年前。 同埋係活生生個人好似喺你面前咁咯， 即係你係覺得好嗰、那個震撼係好大、好辛苦嘅嗰、那個震撼真係。 但好似因為大家已經係忘記咗啦，我覺得。所以你水過鴨背咁樣背翻嗰啲政治歷史係冇意思嘅，我覺得，因為嗰啲嘢其實事實上，我覺得政治事件係好少 100% 重複嘅。 嗯。 但係喺政治事件背後，人嘅心理嗰種權力嘅 manipulation， 一種管治嘅手法，處理社會矛盾嘅手法，呢啲係會重複嘅。 嗯。 而正正就係我哋香港人已經經歷緊嘅，其實係。咁所以就。我覺得如果你有興趣看的話呢，就都要有相當的 心理準備， 是的，心理準備，如果不是就聽節目就算了。好，今天時間差不多了，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城寨是香港真正沒有大台、沒有斗策、只有群眾的地方，一班來自五湖四海的人使出18般武藝施展渾身解數，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劉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